创世纪第二十四章。亚巴郎年纪已老，上主在一切事上常祝福他。亚巴郎对管理他所有家产的老仆人说，请你将手放在我的胯下，要你指着上主天地的天主起誓，你绝不要为我的儿子由我现住的克纳罕人中娶一个女子为妻，却要到我的故乡我的亲族中去，为我的儿子伊撒格娶妻。仆人对他说，假使那女子不愿跟我到此地来，我能否带你的儿子回到你的本乡？亚巴郎答复他说，你切不可带我的儿子回到那里去，那引我出离父家，和我生身地同我谈过话，对我起誓说，我必将这地赐给你后裔的上主，上天的天主必派遣自己的使者做你的前导，领你由那里给我儿子娶个妻子。设若那女子不愿跟你来，你对我起的事就与你无涉。无论如何，你不能带我的儿子回到那里去。仆人遂将手放在主人亚巴郎的胯下，为这事向他起了誓。仆人就由他主人的骆驼中牵了十匹骆驼，带着主人的各样宝物，起身往美索不达米亚的纳荷尔城去了。傍晚，女人们出来打水的时候，他叫骆驼卧在城外的水井旁，然后说，上主，我主人亚巴郎的天主，求你对我主人亚巴郎施行仁慈，今日使我幸运。看，我站在水泉旁，此时城中的女子正出来打水。我对那个少女说，请你放下水罐，让我喝点水。如果她答说，请喝，并且我还要打水给你的骆驼喝，她即是你为你的仆人伊撒格预定的少女。由此我知道，你对我主人施行了仁慈。话还没有说完，黎贝加就尖着水罐出来了。他是亚巴郎的兄弟纳荷尔的妻子米尔加的儿子贝图尔的女儿。这少女容貌很美，是个还没有人认识的处女。她下到水泉，灌满了水罐，就上来了。仆人就跑上前去迎着他说，请让我喝点你水罐里的水好吗？他答说，先生请喝。他急忙将水罐放低，托在手上让他喝。他喝足了以后，少女说，我在为你的骆驼打水，叫他们也喝足。水急忙将罐里的水倒在槽里，再跑到那井里去打水，打水给他的骆驼喝。仆人在旁静静地注视他，即愿知道是否上主已使他此行成功。骆驼喝完了水以后，老人就拿出一个半斜克尔重的金鼻环，和一对重十斜克尔的金手镯给他戴上，然后说，请你告诉我，你是谁的女儿？你父亲家里有没有地方可让我们过宿？他回答说，我是米尔加给纳荷尔所生之子贝图尔的女儿。他又继续说，我们家里有很多草料和饲料，而且 还有地方可供过宿。老人就俯身朝拜了上主，说：上主，我主人哑巴郎的天主应受赞美，因为他不断以仁慈和忠信善待了我的主人。上主也一路引我来到了我主人的老家。那少女跑回去，将这一切事告诉了她母亲家中的人。黎贝家有个哥哥，名叫拉班。他一看见他妹妹鼻上的金环和手腕上的金镯，听见他妹妹黎贝家说：那人如此如此对我说，拉班就跑去见那在郊外水泉旁的人，带他来到那人那里，见他仍站在靠近水泉的骆驼旁，就对他说：你这受上主祝福的人请来，我已预备好了房屋和喂骆驼的地方，你为什么还站在郊外？拉班便将那人领进家去，卸了骆驼，喂上草料和饲粮，又拿水给他和与他同来的人洗脚，然后在他面前摆上饭。但仆人却说：在我未说明我的来意之前，我不吃饭。拉班说：你说吧。他说：我是哑巴郎的仆人，上主厚厚地祝福了我的主人，使他十分富有，赐了他羊群、牛群、金银、仆婢、骆驼和驴子。我主人的妻子萨拉在老年给我主人生了一个儿子，主人遂将所有的财产都给了他。我主人叫我起誓说：你绝不要给我的儿子由我现居地的克纳罕人中娶一个女子为妻，你该到我的父家和我的同族中为我儿子娶妻。我对我主人说：假使女儿不愿跟我来怎么办？他回答我说：我一向在上主面前行走，他必派遣自己的使者与你同行，使你此行必成功，能由我的同族、我的父家为我儿子娶妻。只要你去了我同族那里，你就履行了对我起的誓，若是他们不给你，你对我起的誓就与你无涉。今天我到了水泉那里，就说：上主，我主人哑巴郎的天主，唯愿你使我此行成功。看，我现在站在泉旁，我对那个出来打水的少女说：请你让我喝点你水罐里的水吧。如果她对我说：请喝，并且我还要打水给你的骆驼喝，他即是上主为我主人的儿子预定的妻子。我心里尚未说完这话，看黎贝家煎着水罐来了，下到水泉那里打水。我就对他说：请给我一点水喝。他急忙从肩上放下水罐说：你喝，并且我还要打水给你的骆驼喝。我喝了，同时他也给了骆驼水喝。我于是问他说：你是谁的女儿？他答说：我是米尔加给纳荷尔生的儿子贝图尔的女儿。我就将鼻环戴在他鼻上，将手镯戴在他手腕上，然后我俯身朝拜了上主，赞颂了上主，我主人哑巴郎的天主， 因为他引我走了正路，为我主人的儿子娶了我主人兄弟的孙女。现在，如果你们愿意以仁慈和忠信善待我主人，请告诉我。如果不肯，也请告诉我，我好决定行事。拉班喊贝图尔达说，这件事既是出于上主，我们不能对你说好说坏。看，黎贝加在你面前，你可带他去做你主人儿子的妻子，如上主所说的。亚巴郎的仆人一听见他们说出这话，就俯伏在地朝拜了上主，然后拿出金银的珍饰和衣服来送给了黎贝加，又送给了他的哥哥和他的母亲一些宝贵礼品。这以后，他喊同他前来的人才吃喝，并住了一宿。清早起来，他就说，请让我回到我主人那里去。黎贝家的哥哥和母亲说，让少女同我们再住上几天或十天，然后走吧。他回答他们说，你们不要挽留我，上主既使我此行成功，请你们让我走，回到我主人那里去。他们说，我们可叫少女来问问她的意思。他们就将黎贝加叫来问她说，你愿意跟这人去吗？她答说，愿意。于是他们打发自己的姐妹黎贝加和她的乳母同亚巴郎的仆人和与他同来的人一起走了。他们祝福黎贝加说，我们的妹妹，愿你子孙无数，愿你的后裔占领仇敌的城门。黎贝加便和自己的婢女们起来上了骆驼，跟那人去了。仆人便带着黎贝加起了城。那时伊撒格刚来到拉海洛伊井旁附近，他原住在乃葛布地方。傍晚时，伊撒格出来在田间来回沉思，举目一望，看见了一对骆驼。黎贝加举目看见了伊撒格，便由骆驼上下来问仆人说，田间前来迎接我们的那人是谁？仆人答说，是我的主人。黎贝加遂拿面纱蒙在脸上。仆人就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告诉了伊撒格。伊撒格便领黎贝加进入自己母亲撒拉的帐幕，娶了她为妻，很是爱她。伊撒格自从母亲死后，这才有了安慰。